生活我们分两地，请你请你相信我，爱你深深情不渝，换尽浪漫我成雨，心爱的请你相信我，乘风破浪我会成功回到故乡去，回去故乡你我共相聚。相思真心献给你，请你请你相信我，爱你深深情不渝，换尽浪漫我成雨，心爱的请你相信我，乘风破浪我会成功回到故乡去，回去故乡你我共相聚。 什么。